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开启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11月15号星期四的晚上，下面这份祝福呢，是有一位朋友深情的电台告白，希望你送歌给他的那位朋友也在收音机的那一端。这首歌呢是来自志军姚顺敏敏，他要点播的歌曲。他说，我想点播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送给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潇潇。潇潇，我不知道这样一直喜欢着你很久很久下去会怎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和动摇过。我猜想喜欢你的人应该会有很多，但是我余生想喜欢的人却只有你一个。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爱你，山海也不能阻隔，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去 就是爱你这件事情，在电波当中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你。有的人呢，在爱情当中会教你温柔成熟，可是真正爱你的人会教你做回小孩。他不是说让你任性，让你骄纵，而是你突然间发现自己特别本真，一切都没有那么多的掩饰，像孩子一样的爱哭的时候，想哭的时候就哭，想笑的时候就笑，真正的可以做你自己。我想最好的爱情就是不离不弃，同时你又可以做你自己。愿你遇到这样的人，然后就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所遇到的烦恼不足为奇，那些考验我们的事情也许就是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更厉害的元素了。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今天发生了什么，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立刻和糟糕的一切做了一个分割。虽然我们从事的行业不同，遇到的麻烦不一样，感情里遇到的对方也不同，但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方法总会比问题多，而且真的是心开福自来，心态会调整状态，而格局呢也是最终决定结局的。希望Sandy Lee 朋友

到钟声敲响的时刻，这一年的西北又度过，时间像沙漏指缝中流走，回忆里太多起起落落，看着烛光跳动的颜色，暂时忘却生活的苦乐，闭上了眼眸，守和是沉默，先争取自己一个承诺，想对你说句生日快乐，希望你珍惜每个拥有，人生的旅途越简单越快乐，学会做自己更加洒脱，想对你讲说生日快乐，希望你过想要的生活，让未来不虚度，让回忆不苦涩，真心的祝福你现在比从前更快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记得读过一句话说，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任何陪过自己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都应该用心感激，在生日这一天也是说感谢的好日子。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呢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想点播的话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们稍后继续今天晚上的点播。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吧。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万马才旦新作《撞死了一只羊》入围第55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昨天，万马导演抵达台北，并于下午出席记者会。提到这次与监制王家卫的合作，万马才旦表示是一次接近完美的合作。影片改编自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和万马才旦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他表示，两本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路上，两位主人公，一个是要为父报仇的杀手，一个是撞死了一只羊的司机。两位主角都叫金巴，金巴在藏语是施舍的意思。这部电影表面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实际上要讲的是个体觉醒和放下。继续来关注，昨天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在北京英皇电影城首映，导演饶晓志携编剧雷志龙、监制梁林，主演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等，影片主题曲演唱者汪苏泷、插曲演唱者姚十三等人出席。众主创更现场成立戏精集团，是要带《无名之辈》C 位出道。更有趣的是，某自媒体观影场有一位观众激动地表示，为了来看《无名之辈》，跟老板请假，遭到拒绝后愤然离职，令主创们很是感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光临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和大家见面的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2019年的播出时间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善言，要送给女朋友的。他说，我在北京，而女朋友在国外，这段异国恋已经持续2年了。虽然每天都会视频聊天，但是毕竟有时差和种种事情，导致我们无法很好的沟通。我真的很想她，把这首歌送给我心目中的天使，希望我们可以坚持下去这段异国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依赖着月亮，像爱着 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小孩子依赖着肩膀，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时针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相信才能相爱，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相信在彼此的心中，对方都是最重要的。我想无论什么时候，上天都会给予你更多幸运的力量，迟早有一天你们会在一座城市的。我喜欢你， 这一首歌写给你听，希望你不要忘记，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好多好多的日子里我一直注视你，这首歌我唱给我听，也代表我的心情，那样爱你的心情，你是否有一点在意。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歌唱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上这份告白是来自跳跳糖，要送给周先生的。坐在你的副驾驶，我真的很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让你知道我心里想了很久的一句话，此时此刻终于说出来了。也许你也知道， 那是春的感觉， 遇到一个懂得自己的人不容易。 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更改，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悔，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来自李健演唱的《懂得》。是啊，春夏秋冬，如果能够遇到始终都能懂得自己的人，那真的是一种幸运。不管是在爱情中的他，那个灵魂伴侣，还是朋友中非常懂你情绪的人，我想都会让你开心起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一首快乐的歌曲，叫做《快乐崇拜》。小叮当说，我就是想单纯的听一首快乐的歌，我最近太不快乐了。 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歌，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all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有爆炸的头在往里钻风，左右摇摆，手上一直神功。黑不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每